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跟进马航 MH370 飞机的最新进展。关于飞机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仍然没有找到，而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今天上午发出了最新的也是第11份声明，在声明中呢强调搜救的队伍已经将搜索的范围扩大，那么现在呢是在马来西亚的西半岛以及马六甲海峡的区域在进行搜寻。那么同时在他的声明中呢公布了马航370飞机最后在雷达上消失的地点以及高度，并且提到现在的搜救队伍呢由澳大利亚、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以及是美国多个国家在联合的进行。同时我也在看到恐怕是在国际上最专业的空难搜救或者空难调查团队，也是美国的全国安全运输局的官员已经抵达了马来西亚，协助马方进行调查。但是尽管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这个多国的参与，关于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飞机现在去了哪里，仍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时间在香港时间的2014年3月11号中午的12点钟，已经离 MH370 从雷达上消失超过了80小时。这个在昨天我有一个印象是飞机的工程师提到过一个数字，说在飞机上它的一个应急的定位装备电池是72小时的。 对，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定位装备它很可能电池已经耗尽了， 而且包括这个黑匣子的这个搜索时间它也有一个 黑匣子的搜索时间是30天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搜索难度恐怕跟昨天相比要更大，搜索范围也是更大的一块范围。昨天我看到有这个团队的人在介绍他们的搜索方案，都是以一个最后的已知的地点为圆心，可能拓展出去是一个圆形的一个面积。那如果你最后的飞机最后消失的地点出现一点点误差的话，就意味着你搜索范围可能会误差就是非常大的一块面积。 我们现在如果用这个大海捞针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说法， 一点都不为过， 是太确切了我们看到在这个访问有一个杂志的访问采访了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发掘以及消失的法航47航班的黑匣子定位的这个美国的一个海洋研究所的叫做大卫加洛教授他就说现在呢我们大家所有的关注焦点都在那一片海域，他说那一片海域的最小深度小于100米，可能比60米还要浅而且呢他就说这个海底不是完全平坦的，但是也不是我们像我们想象那样崎岖多山但是这片海域很有可能被很多的这个沉积物覆盖，那就有可能比如说你黑匣子到了那边，比如说被洋流的一个冲击或者是被其他的一些东西的一个 冲撞而且受到能见度天气的影响， 对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在搜索的范围上又加大了难度，包括像这种搜索我们也知道只能抓紧白天的这个十几个小时， 在晚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找， 非常非常的难了那在这个有一个人专家就说，他说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在大海里面找一架飞机就像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一样 A needle in the haystack。 所以现在真的是要取得各个国家的帮助，携手来共同来找了。 是，好，在北京家属仍然是在焦急的等待。那么现在家属是什么样的情况，又有什么样的要求？马航最新的一个消息已经向家属发放了慰问金，同时有一部分的家属也前往到了吉隆坡。在北京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听到来自凤凰新媒体的北京记者张真瑜从北京的报道。真瑜你好。 哎，你好你好。 先介绍一下在北京马航370航班的家属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又有什么样的要求？ 那目前呢马航的家属是非常焦急的在等待这个航班的一系列的消息。那么目前据我 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是飞机依然是没有被找到，所以呢家属一直围坐在电视机旁，就是等待最新的消息。 嗯，那家属之前有消息说可以有一部分去到吉隆坡，现在有家属去吉隆坡吗？有的话有多少？ 是这样的，那我们昨天已经是看到有家属去了吉隆坡，那么我们有媒体爆出呢是大致有20人去了吉隆坡，那大概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从丽都酒店出发。那么据我们的可靠消息是这一波走的家属呢只有5名，那么其余的人员是马来西亚航班的工作人员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些职工，另外加上了台湾慈济的一些义工，他们将陪同这些家属一块儿返回马来西亚。 嗯，只有5名家属去吉隆坡，其他的家属为什么不愿意去吉隆坡呢？ 是这样的，家属有几个诉求呢，就是希望由中国官方出面，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去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以及马来西亚政府来沟通航班的家属的一些事宜。所以家属也提到希望有外交官陪同，另外需要有律师还有相关的法律专家，另外还需要有心理辅导方面的医师来共同陪同，因为再次走的话，这个下一波飞往马来西亚的家属可能人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是希望官方有一个回应，然后得到回应之后确保他们的诉求达到满足之后，大家再赶往马来西亚。 嗯，那官方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目前官方是已经得知了家属的一些诉求，在紧急的协商过程中。 嗯，紧急的协商过程中，这个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嗯，我觉得可能会在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有一个结果。 嗯， 那么其实家属也是在焦急的等待之中。 是，那昨天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马航有向家属发放一笔钱，你可以介绍一下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样的，就是在昨天晚上，马航的高层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对家属呢，通报了一下马航就是失联航班的一些信息，那么然后呢，并做出一个公布，就是为每一名家属提供31000元人民币的一个慰问。这个钱呢，他们叫做特别慰问金。那么昨天公布的是今天可以，就是家属就可以去领这笔钱了。但是我了解的有些家属表示呢，因为在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他们还是有人是不愿意去领这笔钱的。 嗯，那这笔钱它是到底是什么性质？它是赔偿性质吗？还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发放？ 它是属于一个慰问或者是一个人道关怀的一个性质。 啊、嗯，这个是来自马航方面的一个说法。 对，是来自马航方面的。 嗯，其他呢？现在的家属在北京，他们的生活情绪，包括你自己接触到的，还有什么样的消息？ 那我昨天是接触到咱们马航失联航班的一位维族朋友，他是青年画家买卖提江，我是见到了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同学。那么我跟买卖提江的哥哥联系，就是在交流过程中，我得知就是买卖提江的妻子在昨天晚上8点应该是从新疆飞往北京，那么他们晚上是有一个会面。那么我另外是了解到买卖提江呢，他有一个10到14岁之间，因为就是语言的问题，我没有听得太清楚。 嗯， 是有一个女儿。那么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们的家人，尤其像老人和小孩，都不知道买卖提江他的现在的一个状况。 嗯， 那其实孩子现在还在家里面等着父亲要回来。 嗯，现在买卖提江的家人已经有一位在北京，剩下他的妻子也会到达北京，是这样吗？ 对对，应该是在昨天晚上10点钟，两个直系亲属已经是见面了。 嗯，好的。 他们告诉我，可能是今天，对，是今天或者是明天，就是在这2天之内要飞往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使馆方面有给记者的签证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吗？ 其实他们都是应该是有方便的，因为我们办签证的话，其实一个工作日就已经拿到签证了。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通了相关的管道。 你指的是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使馆。 但是越南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签证程序在走。 是越南方面还是按照正常的一个日程来走的。 那对于刚才你说的这些家属，如果他们要去吉隆坡的话，有一些人可能没有护照，有些人也没有马来西亚的签证，在这方面的话，外交部或者说马来西亚使馆方面有给他们提供什么协助吗？ 是这样的，就是在周天就是前天的时候，已经有咱们公安局的北京公安局的人员已经入住到酒店，同时也有马来西亚使馆的人员入住到酒店，那么他们就在酒店的多功能厅，然后开办了临时的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点，然后大批的家属呢，就是没有护照或者是没有签证的，当天就在办理。 嗯，当天就可以拿到护照。 很多人是当天，如果就是说护照可能因为它有一个印刷还有一个核实的一个过程，就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签证的话是就是拿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嗯，好的，谢谢你，谢谢郑宇。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凤凰新媒体的记者张振宇。张振宇呢这两天也一直是和马航 M370 航班的家属待在一起哈，马上也准备前往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根据事件的最新进展，因为根据马航的一个说法，取决于飞机的可能找到的地点，他们有可能在马来西亚或者越南实施应急的方案，设立行动指挥部。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飞机的下落，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办法执行。 网上有一个流传的也算是段子吧，大家一直在说越南一直在发现，马航一直在否认，中国救援队一直在路上，媒体一直在丽都饭店 啊， 一直在人民日报一直在煽情，所以我们只能一直默默的关注，大家一直在问到底飞机去哪里了。 这个我想这架飞机到底去哪里了，恐怕是全世界在此时此刻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就是还没有这个答案。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来请教一下心理专家，看看在这样非常煎熬的时刻，对于家属来说有什么样的心理支援是可以提供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好，我们来看到，在马航的370消失之后，这个家属一直在北京，相信这家饭店的名字大家现在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丽都饭店哈。超过150位的中国乘客的家属在丽都饭店已经从周日一直待到了现在。我们刚才听到甄瑜的一个报告是有五人哈，我们看到有的消息说是一共是九人，已经前往了吉隆坡，但是大部分的家属仍然是留在丽都饭店。那对于家属来说，马航也提到了他们在提供尽可能的心理支援，这样的心理支援他究竟应该怎么做，包括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马上来请教也是我们 U Radio 的心理专家安安老师。安安老师您好。 哎，你好。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家属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自己亲人的下落乃至安危的时刻，作为支援的义工也好，心理专家也好，会向家属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支援？ 我想主要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志愿者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倾听跟陪伴的任务。这些家属我想有一些人可能他现在会极力的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家中的家长男士，那其实这样的状况是很不健康的，对于日后的康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些志愿者呢，一方面是你陪伴这个受害者的家属，那另外一部分是你要引导他们对于这个事件有任何的焦虑担心都可以说出来，那你在旁边就是进行一个疏导然后还有倾听的角色，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当我们人在焦虑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而你越不做事情，你的那个焦虑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志愿者也好啊，或者是陪伴者也好，你们都要带着家属一起做一个，我可以说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就是把这个爱传送给现在可能正在与这个恶劣的天后，或者是很恶劣情况正在对抗的你的亲人们，这些失踪的亲人们，你可以在心里面，你可以带着这些家属在心里面去观想你把大量大量的爱跟力量都传送给他。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只能靠我们的潜意识来沟通。在心理学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集体的潜意识，在很多的这些受灾难事件当中，其实有一些生还者后来去回顾他们自己，都说在那一刻为什么不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突然感受到亲人传送给他们的爱跟力量。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但是也是很巨大的力量。所以我非常鼓励这个陪伴的人你带着家属一起去做这样子的仪式，在心里面去观想，甚至可以用说的对这个不见得现在这个失踪的这一些人你给他非常非常大的爱，然后还有力量，都用透过想象的方式传送给他们，会有这个想不到的效果。 安老师，可是我们还想请问一下，因为在这一场这个370的航班的事件当中这些家属跟平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311的这个三周年的纪念日嘛，所以跟平时的一些灾难不同的是，他们还会心存一点希望，就希望说这架飞机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降落了，或者是几天之后他们的亲人就会归来。那这个跟这个平时的我们看到的一些大灾难面前直接知道亲人去世的这样的消息，他们的心理状况是有一点不同的。 是的，就是所以我刚刚说，就是这个传送爱非常重要，因为也许他们正在这个挣扎，他们还在就是还在求生的状况，他们很需要这样子一个爱的潜意识力量的连接，非常鼓励说去做这个部分。 安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这个记者还有媒体的朋友在可能在酒店啊，会对家属有一个比如说拍照，或者说上去访问问题，这样的一种接触，有很多的批评的意见，觉得给家属增加了负担，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说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是的，因为其实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就是有人在旁边倾听跟陪伴，但是如果你一直是让他不断的去想到，因为我相信媒体在提问的时候一定会，他可能已经就是把很多负面的情况已经先就是想象出来了，那家属的那个心理情绪就是一直在这个忐忑不安的情况里，他可能觉得我现在要给他很多的支援跟力量的时候，然后突然这个媒体的一访问又把他的情绪拉到谷底，所以我的建议也是这个部分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 那我们看到之前有类似的经验，法航的搜救2年才完成，可能我们预计马航的370有可能遇到一个长时间没有办法确定最后飞机踪迹的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可能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里面有没有这种心理的一个长时间的方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短期跟长期之间有什么样的分别？ 其实在短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提过了，那么在长期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时间会拉到多久，那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想就是对于这个飞航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这些真的具有专业的心理学家可以去持续的为他们带来这个陪伴、治疗、倾听然后疏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的情况会一直不断的变化，那其实人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慢慢他会去有些人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他就会陆陆续续可能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 PTSD， 就是灾后创伤的症候群，不仅是这个受灾的人可能出现，连他们家属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这个部分真的需要专业的团队去持续的陪伴跟关注。 您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情况它最长可能会延续多久，这样的灾后的情绪的创伤？ 其实在这个 PTSD 里面呢，大概有80%多的人他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之后会有这种症状，但是慢慢的这种情况大概有80%多的人就会慢慢的消退，然后剩下20%的人他会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焦虑，然后他会失眠不能睡觉，然后脑中不断的去浮现这些这个让他害怕然后惊惧的这些画面，那这个部分就需要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来帮助他的，但是大部分人是会自己慢慢的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去调试，是可以自己度过的。 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心理的援助的小组，甚至是一些志愿者，你觉得说他们应该给这些家属的一个帮助是说让他们有一个等待的希望呢，还是说让他们接受已经最好最坏打算的一个事实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件事都是我们可以说把它融合起来做，就是两个字叫做交托。因为说真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希望，我们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上天，我们交托，因为生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在交托的同时，我们充满心中充满爱跟力量，一直不断的把这个祝福送出去，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好，非常感谢安安老师，谢谢您的解答，再会。 好，谢谢，拜拜。 拜拜。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赵安安老师，也是我们 U Radio 一直在做心理方面咨询的专家了，给我们介绍在这样的灾后，特别是很特别的情况，大家还不知道一个结果，可能各种可能性都有，心里面有的人有好的期望，有的人也做坏的打算，在这么一个非常煎熬非常难耐的一个时刻，也是这样的心理支援方面，心理干预方面需要提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印象很深的刚才安老师讲到，可能对于媒体的这个角色哈，我相信非常可以理解，很多同行朋友在这个现场也都是有义务也有责任报道真相，也有需要去了解到最快的信息，但是可能大家在做的时候，刚才安老师也提到了，可能有的时候对于家属来说很难避免你提问的同时不带给他更大的刺激乃至是伤害，所以说我相信在尽可能这个人性的范围之内，大家也应该要考虑到这一个可能产生的问题。 央视主播李小萌他说过一句话，这个时候记者要去前线，但是你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姿态和这个怎么样倾听的一个方式，注意你的镜头，不要正对着他们。 是，我相信现在可能更多的话筒应该给地向搜索的人员，政府的官员或者说马航的负责人，而对于家属来说哈，可能现在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好，三点话新闻今天为您关注到马航消失的370航班，家属到底现在可以需要什么。在昨天呢，我们注意到有国内的这个媒体哈，访问到当年法航447的海底搜救团队来谈他们当年的搜救经验。的确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注意到很多的专家哈，不管是警察、飞行员、空姐还是工程师，都提到这起事件跟法航447的这个非常的相像，所以呢，相信在搜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借鉴到的经验。究竟是哪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谈。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昨天看到有内地的博客天下的记者访问到曾经参与泰坦尼克号残骸发掘以及法航447航班黑匣子定位的两位美国的专家。好，所以这里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两天媒体上曝光率也是非常高的这个法航447，它的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在2009年的6月1号， 法国航空公司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的一架当时是 A330-203 直飞的这个客机， A330 直到今天还是一架算是比较新型号的客机了。那么机上载有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在巴西圣佩德罗和圣保罗岛屿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这也是法国航空成立以来伤亡最惨重的空难。法航447呢，这个空难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就是一开始也是找不到它的坠毁地点，对于失事航班的调查一度受阻，历经两年之后坠毁地点才被找到。飞行记录仪，也就是俗称黑匣子的这个装置呢，在2011年的5月是在大西洋的海底被找到，而法国的航空安全调查部门在2011年，也就是事故发生整整超过两年之后，才宣布调查结果。那当时认定空难是因为机组人员缺乏足够的训练，没有遵循飞行程序指引，并忽视失速警告而引起的，主要是一起人为的一个事故。那法航447，我们有很多，今天有很多纪录片来介绍这起事故，它跟马航的370一个重要的相似，就是它在没有发出求救信号的情况下突然从雷达上消失。那法航447当时也是处于一个深夜的，就是在夜间飞行的一个状态，跟这次马航的370也非常的类似。那也是在飞机失踪之后，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能够找到飞机的任何的踪迹乃至是残骸。当年在447的这个空难事件中呢，巴西的海军是在事发两天之后才找到了第一片飞机的这个残骸。那这片残骸呢，之所以能够认定，是因为它刚好是法航这架飞机的尾翼， 上面有 这 个， 对，上面有这个航空公司的涂装，所以说认定了是这一架飞机。但是马航的370呢，我们现在虽然说看到有号称史上最强搜救团队已经搜索了超过80个小时，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是370航班的这个残片也好，任何的乃至是油污也好。之前我们不断看到有消息说发现了碎片，发现了油迹，但是经过核实之后都发现不是370航班的。因此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消息是越南的交通部长就说要找到飞机残骸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如果你在爆炸了以后再掉下去的话，你真的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就像是这一次马航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打捞的一个专家，包括像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打捞专家，刚我们不是说吗，就是在干草堆里面找这根针， 大海捞针。 对，他们就说到这个阶段啊，就是说因为你其实打捞也不是盲目的嘛，他有这个分三个阶段，他说第一部分就要找到这个干草堆，然后才要找到针，那就是海域了。这个海域 现在咱们连这个干草堆都没有办法找到， 因为它的风向还有水流，大海跟平时的陆地不一样，他们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中。那像其实水下的这个搜明器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像柯南里面的这个搜索的东西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声呐一装然后就可以搜到，但是 远远不是这样。 那毕竟那个是科幻的一个故事，在声呐的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像机器人啊、潜水艇啊、船舶啊，或者是一些称为 AUV 的一些机器人的上面，自主水下航行器。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是它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所以呢，在专家看来，他说这个 AUV 是最好的，但并不是找到飞机的唯一的途径。所以现在最主要的位置是这片水域没有找到，然后这个黑匣子现在也无从谈起了。 当年法航447所坠毁的位置呢，是大西洋这个中间的一块非常崎岖的山脉，海底的这个水深非常的深。当时而且这个海底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连地图都没有的一个海域，有点类似于按照这位专家大卫加洛的说法，非常类似于昆仑山中最崎岖的部分，只不过它是在海底。 对，这样看起来就是其实那个法航的那一次比这一次还要更加 可能是这样。他说当时平均水深有4000米左右，而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在马航370可能失事的这片海域，它的水深应该是不超过65米，所以说从这个难度上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搜救难度就更小了呢？这里就这位专家就提到，他说 通常来说哈，这个从逻辑上来看，这一片区域相对来说容易操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南海中的这一片区域，离周边几个国家的港口啊，包括它的机场啊，距离都不是特别远。所以说你派出搜救队伍的话，你不管是从海上出发还是从空中出发，你进行这个搜索相对来说要便利一些。那难的部分在于什么呢？在这一次是潜水中搜寻的话，这个声波导航和测距装置呢，就会被限制在他们能够覆盖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些装置看成是海底的眼睛的话，他们的这个视力是有限的。 对。 而在潜水当中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涨潮，涨潮潮起潮落的话呢，这个能见度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海水虽然说比较浅，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个搜救难度哈就一定是更低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海水它有一个腐蚀性嘛，因为里面盐的这个成分会比较高，那经过时间的推移的话，这些东西会越来越难找到。我们来看看，其实在之前这个法航447航班啊，它被誉为了是史上最最神秘的一空难事故。经过几个月几年的调查之后，事件的这个原因其实是发生在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技术的问题啊，空客 A330 的驾驶航内的飞行员，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2009年的5月31号的傍晚，这个法航447自里约热内卢起飞，在空中飞行了3个小时40分钟，强大的气流连续摇晃了飞机长达半个小时，所以大多数乘客应该在机舱里面都是清醒的。但是呢，突然这个仪表显示外部的温度上升了几摄氏度，可是飞机正在这个海拔11000米飞行，温度是绝不可能升高的。那这个错误的读数呢，因为飞机外的感应器上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冰晶所导致。这些冰晶将探测器隔离起来，这正是灾难的开始。 是， 所以后来在这个穿越雷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冰就扑向飞机，在这个过程中冰损坏了其他的重要的一些感应器，所以在最后这个驾驶窗的这个监视器上面警示灯都亮起来了，像自动驾驶仪啊，还有自动的这个引擎装置啊，和飞行电脑也接连的关闭，所以飞机就在风中就像中风一样，突然就是没有办法动，然后在这个空速显示器失灵4分钟之后，飞机坠入到了大海，杀死了机上228人。 是，这一起事件呢，当然它首先引发是由飞机的机械故障所引发的，但是机械故障远远不是它坠毁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飞行员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机械故障。昨天我们也有请教这个现在的飞机工程师，他有介绍说波音的777的这个型号的客机，它可以说跟330至少是同一代的，而且他个人认为其实安全的系数或者从这个历史的记录来说比330它安全性能更好。而且现在飞机的一个设计的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说，它是你一个系统失灵是不会导致有致命的影响的，它通常都会有几套备用的系统。因此当比如说像这个测速或者说测温的仪器出现问题的时候，飞行员仍然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只有当一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当出现机械故障又有人为操作失误，也就是说你一个错误不足以致命，两个错误、三个错误、四个错误的话就可能产生问题。 但是我们问到了这些飞行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飞机已经先进到比如说有4种装置可以来告诉这个地面或者是跟别人有所通信，而且呢如果是劫机的话，那可能它会关掉这个高度的一个显示，但是位置的显示是没有办法关掉的，它是一个自动的装置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机长他们的说法，他们说这个马航失联飞机遭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会比较的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华文周刊他就访问了这个某航空公司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机长，他说马航到现在失踪那么多时间，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造成的机械事故呢，还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呢？他觉得从他的驾驶经验来看，不太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而是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这个我相信他昨天有不少朋友我们也都问到了各位专家这个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哈。大家主要一个逻辑，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非常有限，从现在现有的信息上来建立的话，所有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很难解释类似的问题。比如说飞机的技师说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很好，飞安的专家说现在其实恐怖袭击的难度很大，或者说这个可能性非常低，那可能最后 会出现一个要么就是在我们现有掌握信息以外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就是出现一个非常偶发情况的叠加啊，才会导致一个飞机的像今天发生这样，在飞机失踪了80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办法确定飞机到底去了哪里的这个情况。好，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来关注马航370飞机，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找到。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昨天看到有一条消息是来自台湾方面的哈，在台湾有几家报纸都是转发了，说这个马航失踪的 MH370 飞机呢，根据台湾方面的一个说法，甚至是获得台湾官方的一个证实，说在台湾呢上个星期接收到国际反恐组织的警方通报，提醒务必加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作业，是因为有在台湾的这个航空部门收到威胁电话，说在电话中呢原文是说一位操大陆口音的男子威胁要恐怖袭击北京机场。那在台湾方面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的这个国安局呢是已经启动了相关机制，当时是把讯息交给了台湾的相关部门，同时也通过了两岸管道讯息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大陆方面。但是基本上认为这个消息与马航的事件相关性并不高，因为这个事件是在3月4号接到的。3月4号当时说要攻击北京的首都机场和地铁。好，那这个引发了一个各方的猜测，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与马航370这个航班最终的失踪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了，我们现在能够印证这一种判断呢，只有台湾方面的这一条消息，没有更多的消息也好，只能说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但是有更大关联的就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的这个护照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说有两位，至少有两位，一位是意大利籍的这个乘客，一位是奥地利籍的乘客，他们本人并没有在飞机上，而他们都是在此前在泰国普吉岛旅游的时候呢丢失了自己的护照，那就有人冒用他们的护照购买了机票。而现在根据这个当地媒体的追访呢，是发现是可能是两位伊朗籍的人士通过旅行社购买了机票，使用的呢是这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奥地利人的这个护照信息登上了这一班MH370 的航班。而他们的机票呢，哎，之前有人发现他们的机票是连号的，意味着他们是同时购买了机票。而两人最终的目的地呢并不相同，都是从吉隆坡前往北京转机之后呢再往阿姆斯特丹，其中一位呢是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而另外呢一位应该是前往法兰克福。哎，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行程呢，我们昨天的这个安全专家也介绍了，说可以让他们有一个便利，就是说理论上大部分的这个外国人在往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最终目的地是中国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中国签证。 嗯， 这样的话可能意味着你在过海关的时候，你这个被，如果你冒用护照的话，你被发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是因为他们是转机，而在北京机场呢是对于转机是72小时免签，所以说对于这两位他没有中国签证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登上这一班 MH370 从吉隆坡飞上北京的航班。 嗯，但是也有一些这个警方方面他们就说，对于这种偷渡者是非常的常见的，然后就是， 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 对，所以这个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来，像这个马来西亚他们是不是在这个过关的时候检查的并没有那么的严格。那我自身的一个体验是呢，像泰国比如说你去办签证的时候，它有两个通道，一个是你花钱可以比较快速过的通道，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慢，当你过这个安检的时候，过这个关口的时候，那个人他比如说一边讲电话一边在给你盖章啊，说不定会盖错。那马来西亚我的一个亲身体验就是，我上一次去马来西亚的这个沙巴出关的时候，他帮我要写一个时间，就是说你可以逗留到几号，他那个月份是写错的。那我当时回过去问他说，你这个怎么会写错了，他再帮我改过来，他也非常的漫不经心。所以这个比如说涂改啊什么的好像都没有那么的严格。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在过关的时候对于这些安 安检人员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警惕性所导致。 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内政部长之前是有批评吉隆坡的机场的安检人员，说怎么可能让两个明显不是护照上本人的这两个人就登上了飞机。但是昨天在马来西亚的另外一位官员呢，哎，出来回应这个指责，说这两个人他不是亚裔人士意思就是说，哎，大家可能觉得如果是两个明显的是亚洲人面孔，你拿着欧洲人的护照可能会更加引起注意。但是他昨天在记者发布会上也是很某种程度上算是机智的吧，提了一个例子，指出意大利的有一位足球运动员巴洛特利，这本身是一位黑人，但是他也是意大利人，那以此想证明说即使是亚裔人士持意大利或者是奥地利的护照，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想意思说不是这个吉隆坡安检的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又有信息说这两人根本不是亚裔的面孔。那因为如果说按照我们这个得到的消息是伊朗人的话，在伊朗人当中确实有一些这个长相可能更接近欧洲人，而不是特别像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这个人，是可能在当地的安检确实有他能够浑水摸鱼的这个机会。那也有这个警官就介绍说，在东南亚一直有这个丢失护照的产业链，有很多人不管是出于打黑工啊，或者是偷渡啊，或者说是政治避难啊的目的，他会通过购买一些这个失窃的特别是欧盟的护照来达到最终前往欧洲去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目的啊。这个跟恐怖袭击呢也并不是有直接的 联系， 也不一定是有必然的联系。 现在我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对于出安检的这些人他们会相对来说比较松，但是你要入这个国家其实安检还是比较紧张的。 是，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如果这个出关的时候安检松的话，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飞机的一个 是好，这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安检问题哈，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您对于马来西亚的这样的安检措施，哎，一会儿说这两个人是亚裔面孔，一会儿说这两个人又不是亚裔面孔，然后 没 有确切消息， 别公布。 同时，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人肯定不是这个护照拥有者本人，他们也能够上到这个飞机。哎，您对于马来西亚方面的这种安检措施怎么样看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 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一键 call in 进来。 好，我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也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